主家村人士，敢问人兄是？ 快记梁山伯。 梁仁兄该是去汉城斗书的么？ 正是，你呢？ 小的我也是去到汉城办事求学。 好极了，好极了，请坐。 在家，你替他则神呢？ 我想小姐要是一同出来得数，那就好着。 是啊，是啊。 敢问仁兄，莫非啊？ 仁兄，你有所不知哟。 也无泪来。 吴仁兄今年 年方二八， 我今年已是七岁了。 有道是长者为兄，幼者为弟， 日此你我对天一拜， 对天一拜。 看天色不早，你我登城吧。 两兄请。 贤弟请。 再请听十八相送。 Yeah. 想问为何来， 娘兄若是亲为您，小弟和你做大媒， 卑职请进是哪一位？ 就是我家小九妹， 九妹今年有几 再请听夏商回忆。 星耀各算银光 是啊，云台是个女的。如此说来，云台就是九妹，九妹就是云台。 前一世长亭

那两毛钱哟，一斤白山平价皮，若有送下山不提，一年是苦难人民，宁苦等下情共同，看愿你 再请听戚雅仙、毕春芳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爷妹，愚兄就不怨你，你可知道我为你啊？一路上，不肯。 里那一波想大吉你想我嘞我想你也没情思难 下面是金靖演唱的《玉堂春》。 这要想去太不容易，是比那王公子抱住寂寞，要不准啊有缘难生啊。 最后是戚雅仙、毕春芳演唱的《血手印》。 君在。